哦，刚刚同学有看到我讲音打错的地方哈，在这边统一跟大家更正一下，或者我讲音好像错字还不少，很糟糕。好，就是那个在87页哈，最下面那一行哈，也是音无用回避，那个打错应该是音回避为宜吧，无用杠掉，然后回避后面再加为宜。最后一行。这个地方没有改到，我就打错了。就是我那个第一小题是藏在第二小题里，是有一次我在想的时候会把它想颠倒。好，然后我们再来看哈、哦。管辖的种类跟效力哈，有关名词定义的部分呢哈，我放在75页来这边来做论述哈。那其实大家也不用太去深究它的名词要怎么样作为解释，因为其实就是按照条文来做处理。好，那我们来看那个75页上面那个图示哈，我们的管辖我分法定管辖跟财力管辖。什么叫法定管辖？它只是说哈，今天这个案件要如何管，由法律明文规定来说如何管。好，那你说什么叫法律明文规定？就是说今天呢、啊？在还没有遇到事情以前，我们先有一个抽象的划分规范，这叫法定管辖。那财力管辖只是说我们是事发以后，好，然后呢，针对具体的个案，我们再去讨论说它的管辖怎么做。好，那原则上来讲，我们多数案件当然是法定管辖嘛。那法定管辖包含固有管辖跟牵连管辖。然后呢，固有管辖呢又分事务管辖跟土地管辖，好、哦，这分别在第4条、第5条、第6条、第7条。然后财力管辖呢，你们可以看课本那个图示哦，有包含指定管辖跟移转管辖，好、哦，所以分别是第9条跟第10条。那有些同学反应很快说，哎，那八不见了，好、哦，15、16、17、18、19，那八在哪里？八只是说哦，今天到我们的管辖有竞合的情形，该怎么处理？就是说，一个案件有好多法院可以管，这时候我们只能挑一个来管，不可能一个案件每个法院都来审判嘛，因为一案一判嘛，不可能大家都来判，所以这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处理的一个方法。好，所以在我们国家考试里面可能会比较复杂，就是竞合管辖跟牵连管辖，考最多也是这两个，好，考最多也是这两个。好，那我们就直接来看76页这边。好，什么叫做事务管辖？它指依照刑事案件的性质或轻重来定一审的管辖法院。所以事务管辖有无要依照起诉时一直到最终时的裁判来认定，所以法院必须要自始至终都有管辖权。好、哦，然后事务管辖呢，哈、哦，在这边的话，第一审是属于高等法院，就是我刚刚跟各位报告的有内容妨害妨碍国家罪。所以事务管辖如果考出来的话，你不能够只是背第4条，你不能被说哦，就是内容妨碍国家罪，然后就爽，然后就说它是二级二审，你这样的答案不完整。好，所以有关事务管辖的答案呢，你必须要讨论到的重点，我们下面框框。第一个，它是属于强制辩护案件。你说为什么是强制辩护案件？请你看31条。强制辩护案件的案件类型，在我们的刑事诉讼法第31条。好，请各位翻开来31条。好，你们看哦，哪些案件是强制辩护案件啦、啊？在31条的第一项，他说，最新本13点以上有嫌疑或高等法院管辖第一审案件，或被告因为智能障无法为完全陈述，叫做强制辩护案件。第二个是什么？高等法院管辖第一审案件，所以它是强制辩护案件。好，所以只要是内容妨害妨碍国家罪，它一定是强制辩护案件。它第4条，它是事务管辖案件；在31条，它是强制辩护案件。那你说强制辩护案件它的法律效果是怎么样？依照刑事诉讼284条，他说被告没有道理不得审判，非有辩护人道理不得审判，对啊，非有辩护人道理不得审判。那如果没有辩护人还审判的话呢？这时候叫做判决违背法令，哪一款是有379条第7款。好，在379第7款，所以各位顺便翻一下284，然后再到379第7。好，就是条文一串的要放在一起学哈，这样学习效率会比较好。好，我们来看刑诉法284条。好，刑诉法284条说31条锁定案件没有辩护人不得审判。好，所以31条法律效果就是，今天没有律师的话，案件不能判呐、啊。那如果判的话呢？哈，你们来看379第7款， 他说依法应用辩护人案件或已经指定辩护人案件辩护或到庭辩护进行审判，这个叫做应用辩护人案件，没有辩护人是不能审判的，所以它的法律效果叫做当然上诉第三审的适用，好，他是判决当然违背法律。好，那这个还算简单。然后第二个呢，不得申请检疫，第三个不能申请检视，其实理由也很简单。你看为什么他不能申请检疫，还记不记得我们刚刚有讲到事务管辖案件再审级的处理，他的第一审是高院，上诉到第二审是最高法院，所以他没有第一审，他没有地方法院。那检疫判决处刑案件呢，是这个案件的类型不可能到高院以上，他的第一审是地院独任庭，上诉到第二审是地院合议庭，所以他们 always 是错开的，他们永远是会跟彼此错过的，所以他也不可能是检疫案件嘛，他不可能用检疫判决处刑嘛，因为他们在审级制度里面刚好错开，一个是绝对不可能在地院，一个是永远只会在地院，好，所以检疫案件没办法去管事务管辖案件类型。然后第三个，不得行检视审判，检视审判的条文呢，在刑诉讼法273条之一，你们先翻开条文哈。为什么他连检视审判都不行？273之1说，第一项他说，除被告主犯死刑无期徒刑罪，本裁量有罪或告对法院管辖第三案件以外之罪，其他都可以行检视，包含什么？高等法院管辖第一审案件外，所以就等于是说，事务管辖案件不能检视审判。好，然后那第四个就简单了，它是三级三审的例外。好，这是事务管辖。然后什么叫土地管辖？在国事管核，什么叫土地管辖？它只是说，今天依照刑诉法第5条，由犯罪地或被告的住所、居所所在地法院来管这个案件。那所以今天土地管辖呢？你说什么叫犯罪地？包含犯罪行为地、结果地跟结果发生地。所以今天如果在台北下毒，在台中毒发身亡，两个法院都有管辖权，因为犯罪行为地跟结果发生地都有管辖权，所以这时候就会竞合。然后呢，你说被告的住所、居所所在地，那这边的话，其实依照我们实务经验说，那今天被告由于是一种活动的管辖权，你知道吗？他人在哪里，管辖权就在哪里。所以他如果像妈祖绕境，哈、哦，环岛这样子走透透，哇，那这样的话，那管辖权几乎到处都有了。好、哦，在这边的话呢，哈，就是就有学者来批评，就是说今天哦。如果以被告的所在地为管辖的话，那这时候我们管辖不完的、啊、哈，一定会三五十都会产生竞合。好，然后那管辖错误可不可以上诉第三审？在77页这边，通说实务是说可以。然后陈福生跟李明晓老师才否定意见。那为什么通说实务会认为可以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并没有禁止啊，法律没禁止，那就代表它可以。好，然后陈福生老师跟李明晓老师为什么会认为说这种案件不能够让他上诉第三审？原因是因为他认为不影响土地利益。什么叫土地管辖错误？今天是台北地方法院的案子。你跑到板桥地方法院去判，板桥地方法院他也判了，那这时候你才说，哎，不是，那是那个是要台北管的，那说什么那如何？其实一点都不怎么样。你想想看，为什么我们台北要分三间？为什么要分台北、板桥跟士林？因为我们说台北案子多，所以我们用辖区划分。他只是希望依照人口的比例合理分配诉讼资源啊，因为我们的台北市、新北市人太多了。那像高雄，整个大高雄就只有送法院，就只有一间。所以我们现在有打算还要再开一个凤山分院，就是因为大高雄也是大都市啊，人这么多，案件那么多，那法官会很累啊。哦，所以其实他的目的并不是说为什么这个案件一定要在台北审好，为什么在板桥审不好，不是，他只是单纯辖区问题。其实法官应该对案件来讲都一样啦，哦，就是反正我们是电脑随机翻案法官啊，那对大家来讲应该是都一样才对呀。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呢。这个李明晓老师跟陈文成老师认为说，如果土地管辖错误的话，也没涉到省级利益啊，反正大家都是地方法院啊，也没什么差。好、哦，那在这边的话，它只是事务分配的同级法院之间的那个案件事务分配的一个规则，根本就没有什么大问题。好、哦，所以李明晓老师跟陈文成老师才会认为说，这种土地管辖错误不用让他上诉到第三审，不用浪费劳力时间费用再来上诉了。好，然后比较复杂的会在竞合管辖。好、哦，在我们来看77页这边，它只是说同一个案件。因为取得事务管辖跟土地管辖的原因有可能很多，所以同一个案件有可能会产生两个以上的法院都有管辖权限的积极冲突。好，那既然同一个案件系属有管辖权数法院，那我们就由系属在先的法院来做审判，就是谁先管，那就谁来先审判。好，然后那如果他们有共同直接上级的话呢，那我们就到共同直接上级的来做审判。好，然后我们再来看 解决的原则。没有，就那共同职业上级法院裁定，我们要细数在后法院审判。哦，那共同职业上级审判那个是那个指定管辖一段管辖。哦，不好意思，刚刚讲错哈，所以这个叫依照第八条来做处理。然后我们来看解决的原则，好，就是依照我们刚刚讲的事材优先原则，谁先细数谁先审判。然后例外的话呢，可以由共同上级来做指定，然后指定细数在后。那这边有两个大法官解释，好，这两个大法官解释在处理不同的问题类型，所以我们先把这两种大法官解释的类型先画出来。哦，所以有些人会说4至47号跟168号解释，他们本质上是冲突的。其实依照我们的看法，它是不冲突的。它有两个细数的法院，假设我们上面这一条叫做细数在先的法院，下面这条叫做细数在后的法院。假设细数在先，它只是先起诉。我们说什么叫做细数？哦，有人说案件起诉在法院叫细数啦，就什么时候那个案子挂上去啦。啊，你起诉案子就挂上去啊，你第一个民事起诉状、刑事起诉状案子就挂上去了，所以可能他先起诉，他后起诉。可是呢，后起诉的法院他先下判决，而且他的判决也先确立。这时候呢，先细数的法院他才姗姗来迟下判决，那当然他的也比较晚确立。依照我们第八条的操作的规则说什么？由先细数的法院为由合理权限管的法院，它是唯一有管辖权法院。所以你如果依照第八条规定，应该是这个先细数的法院，它的裁判应该要被维持，下面的就要被废弃掉。因为一个案件只能够有一个裁判留着啊，另外一个一定就是要被 delete 掉啊。可是呢，我们4至47号说不，这时候我们要留后面。为什么？他只是起诉的慢，但是他判决的早，确定的早。他觉得这时候既判例的安定性大于管辖权行使的利益。这个管辖权只是我们一个初步的分类，其实照理讲你不用把它看得这么严重。既然下面的后续的法院人家都判了，而且都这么顺利的都确定了，你为什么不尊重他的既判例呢？这个是4至47号。那4至168号呢，他的答案不一样，其实答案不一样你也不能够说他不对，因为他们在处理不同的问题。4至168号他说先细数法院先起诉，那当然后细数法院先是后起诉，然后先细数法院先下裁判，后细数法院才下裁判。但是后细数法院先确定，先细数法院他后确定。这时候我们说要以谁为主？4至168号大法官解释，他的结论说，还是要尊重第八条的竞合管辖规定，先细准法院为有管辖权法院。你说，那为什么这时候我不尊重后细准法院他的既判例安定性？你说他还是确定的早啊？我们说你不能看确定啊，你要看裁判啊。当初在先细准法院裁判有没有错？没有错啊，他判的其实是比人家早哎。那你说，可是他确定的晚，其实也要跟各位报告。下裁判跟案件确定是两件事哦。什么时候确定？判决书收受翌日起算10天内没有上诉叫确定。所以你发现说案件确定会取决于谁？取决于收判决人他收得早收得晚。有可能后续法院他判得晚，他只是送达的比较顺利，所以他确定得早。有可能先细数的他判得早，只是他的邮差送达的比较不顺利，人家就是不想去收，那所以他确定的晚，那你能够怪法院吗？是收信的人不想收，你能够怪法院吗？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说，好啦，我们这时候就以他的裁判是合法的，继续让他变成是一个合法判决。所以4至47号让后细数法院例外的变成有管辖权法院，4至168号回归刑诉法第八条的一般原则，由先细数的法院为有管辖权法院。但是你这样一听完以后，我知道你的反应应该很快，你说这排列组合只有这两种吗？当然不止。好，所以我们就把排列组合排在78页以下。你说哦，还真的不止，因为超多的。好，所以我们来一个一个来看哦。好，这个地方可能就要让你们花一点时间抄了，对你比较不好意思。好，我先清一下黑板。 我们来看哦。好，我们就锁定案例的类型，好，在我们课本第78页，好，甲的案件同时是属于台北地院跟桃园地院，那我们就假定台北是先系署，桃园是后系署，所以我们就养成一个好习惯，就是先系署画上面那一条，后系署画下面那一条。那第一个都没有判决。好，如果都没有判，就是我们现在起诉那一点就不用画了，因为画在上面就是先系署。好，好，如果都没判的话，谁可以做合法判决？当然是台北啊，他有合法的管辖，所以他可以做合法的判决。那这边的话就不行。你说那不行，那他的案子该怎么办？都系署了，都起诉啊，收案要结案呐、啊。所以这时候呢，后系署的法院要下303第7款不受理判决。我把后系署法院的处理方法用橘色，用颜色来做区分。你说那后系署那就当作没收案件？没有啊，你案子都挂在系统上了，有收案就要结案呐、啊，开案就要结案呐、啊。所以这时候就下303第7款的不受理判决。好，所以请你们翻一下你们的刑诉状303条第7款。好，303条第7款就写得很清楚。好，刑诉状303第7款，他说依地方法规定不得审判，哎，因为地方法说先系署才能审判，所以他是依照地方法规定说不能审判的。好，这是第一种。然后第二种。我们先把那个它的图形路径画出来。也很简单，好，台北的判决，然后呢还没确定，那这时候怎么办？我们说反正哦，第八条就是给上面的，上面先系署法院如同像是尚方宝剑一样的威力，所以他做什么通都行，依照地方法规定他的判决是一个合法判决。那下面的呢，反正没有权利，什么都不用管了，所以就下303第7款的不受理判决，所以它的排列组合答案也会跟刚刚是一样的。好，第三种类型有一点点的小小变化咯。台北判了，台北确定，反正依照第八条给他的权利，他的判决永远都 OK， 所以确定也永远都 OK， 所以他的确定判决是一个合法的确定判决。至于下面的桃园呢，收案要结案，怎么结？你说303第7款不受理，不对，这时候要下302第1款曾经判决确定的免诉判决。你说为什么？他同时有303第7款的理由是不受理判决的理由，也同时有302第1款曾经判决确定免诉判决的理由。可是你一个判决只能够有一个答案啊，怎么跑出两个答案？你怎么挑一个？这时候我们说302优先于303，他把303给吃掉了。为什么？因为免诉判决有羁判力。我们先下一个有羁判力的判决，在我们的实务运作上，我们觉得有羁判力的判决要先下。好，然后接下来是排列组合第四种类型，你们在整理的时候，我再把第四种画在黑板上。 好，所以越来越进阶了，排列组合越来越复杂了。好，可能就可能现在第一个白是什么？往后翻，对不对？说翻出多少？也快结束了啦，好，就是第四个结束就已经过半了，好，总共才七种嘛。好，那我们先来看哦，我们先处理上面的，反正上面通通都对嘛，对吧？依照我们的，上面不是紫色，依照我们的条文处理规则，上面做什么都 OK 啊，所以这是一个合法的判决，这是一个合法的确定判决。就是我们可以很轻松的面对上面的判决，不负责任的就直接给他打勾，做什么通通都对，因为依照原则就是上面的通通都对，哦，就是依照第八条给他的权利，他怎么样都 OK， 所以只要管下面的就好。好，那下面的判决是不对的，现在该怎么办？刚刚前面三个是都还没判，你可以直接判一个该判的，现在是你已经做了一个实体判决了，就是你已经针对本案做一个有罪无罪认定的实体判决了，那判错啦，一个案件怎么会有两个判决？所以你针对这个判错的案件要提起上诉，上诉要改判什么？改判303第七款的不受理判决，他本来就该判303第七，所以他改判303第七，你不能够做实体有罪无罪认定。好，然后这种情形，两个判决都确定。针对这个确定判决，你说怎么办？他也确定了没？他确定，你不可能一个案子两个确定判决同时都存在呀、啊，一定一个还是要销毁掉啊？怎么销毁？这个确定判决怎么销毁？这时候要提起，因为是法官适用法律有错误，提起非常上诉，因为已经确定了，你要把这个确定的判决给 delete 掉，你要提起非常上诉，改判什么？改判，你现在的反应应该。越来越快，你会说我知道有两个理由，因为他违反了303第七款，也台北也确定了也违反了302第一款。好，可是你要特别注意这个地方哦，非常上诉改判是要站在判决时应该判而没判的立场来看，所以在桃园判决的时候有没有303第七款的理由？有，因为台北系数比他早。有没有302第一款的理由？没有，因为他在判决当时台北没有曾经判决确定，所以其实这个理由不存在。当然两个理由都存在，302一定赢过303，因为免诉判决有羁判力，但是现在其实只有一个理由，你非常上诉改判要站在判决时应该判而没判的情形来做看待哦。好，所以这个地方有点难。好，然后我们再来看，比如说啊，这个我知道，这不是刚刚4168吗？好，所以原来4168就在这里呀、啊，哦，4168在这里，对不对？刚刚我们看到4168不是图形长这样吗？它是说我们排列组合的第四种的国字二的数字二，好，就在这个情况。好，那这时候我们要针对下面的确定判决，要把它给消掉啊？怎么消掉？提起非常上诉，改判判决时应该判而未判的，就是303第七款的不受理判决。好，所以这四种排列组合，你练习完后应该功力大增、啊、没有，你说体力大师啊。我跳高练习哈，然后赶快看手表，什么时候要结束这样？这个我们今天是一定可以讲的完，没关系，因为我们已经过一半啦。好，我再把黑板踢一下。再把第五种类型画在黑板上。 我们再来看排列组合的第七种类型，第五种类型，好，排列组合第五种类型。反正我们现在就是养成一个很迅速的好习惯，上面的通路都 OK， 好，所以就是一个合法判决。我们只要去管要怎么去改下面错的就好了，对不对？然后这是合法的确定判决。如果你来不及抄，等一下。等我擦那边的黑板画第六题，你们再回来补抄，因为我觉得还是要以听懂为主。那当然，你如果边抄边听 ，OK， 就很好。只是说我怕你们就是这样会来不及赶上、哦、我觉得还是要以听懂为准、哦、你听懂后再抄，你就可以等于边抄边复习。好，那反正我要去改下面的嘛，下面是错的，已经判了该怎么办？还没确定，索性来得及上诉，改判什么？303第七款不受理、哦、你现在这个已经觉得很熟了，一开始你还觉得有点 KK 的，现在超熟了、哦、这种东西只要练习很多次就会熟了、哦、就像三折跟我的乘凉衣，你跌倒三次自己都会上药，就容易肾阳的厉害了、其实没有啦、那个要小小跌倒啦、很严重跌倒还是要去挂急诊。好，然后那这种情况呢，你下面的错的还确定的呢，啊确定的没办法用上诉啊，确定判决来不及上诉啊，怎么办？用非常上诉救济，改判什么？改判，养成一个好习惯，不是站在确定的时间点来看哦，站在判决当时应该判而没判的时间点，因为确定只是人家什么时候收到判决、啊、那判决才是法官当时做对做错当时的依据啊，所以他改判判决当时应该判而未判的，判决当时有没有302？没有，因为判决当时台北没确定，所以一样也是改判303第七款不受理判决。这时候没有302哦，你可能想说只要台北是确定就有302，没有，你判决当时台北还没确定就没有302第一款曾经判决确定的免诉事由。好，这种情况呢，确定了，应该很熟，非常上诉改判。改判什么？判决当时因判而未判的，同样道理。判决当时有没有302第一款曾经判决确定？台北有确定吗？没有，所以要改判303第七款不受理判决，同时答案一模一样。所以你养成一个很好的操作习惯，你翻到说答案并不困难。就是有些人会去死背排列组合的答案，我觉得这是很不明智的，因为这种东西推得出来，怎么可以用背的呢？哦，你这种用背的一定忘，哦，所以能够推的你就尽量不要花时间背。因为你的头脑要背的是那种比较技术性的条文，这种推得出来的你千万不要用背的。好，所以你刚刚听懂以后，你现在再把那个答案再整理在你的讲义一次，然后看看你能不能边整理然后自己再思考一遍。好，然后我再整理黑板上的第六种排列组合类型。类型我把它放在黑板上。 这边的黑板空间够，所以我第六种跟第四种我都画出来了。反正我们有个很坏的习惯，就是喜欢偷懒嘛，哈。上面都 OK， 第八条，它那个上头管线超好用的，所以我们都蒙着眼睛都觉得它 OK， 确定就是一个合法性的感觉，就不用管它。我们要管的是错的那一个事情。好，下面的判决错误，来得及救济吗？来得及就上诉，就不用特别提非常上诉。改判什么？改判有两个理由，对不对？他在判决当时有没有审议判决确定？哎，有耶，有，所以他改判有303第七款跟302第一款审议判决确定的免诉判决，所以他同时有不受理跟免诉两个理由都有。这时候我们优先要下免诉判决，因为免诉判决有既判例，这就跟刚刚讲的一样。好，然后这种情况，哎呀，错误了还确定，那真糟糕啊！确定的话来不及上诉，就提起非常上诉。改判什么？判决当时应该判而没判的，一样两个理由，所以这时候要优先下免诉判决。答案一模一样，所以一点都不困难。第七种情形是比较特别的，它构成唯一例外，它就是4至47号的类型。照理讲，应该是上面先系所的法院有第八条的保护，做什么通都可以，对不对？就是你有发现，我们看一到六种排列组合情形，上面永远都是合法的确定判决，合法的判决，我不管它，反正上面永远都打勾。所以一到六种情形，我们刚刚有哪一个例外吗？没有一个例外，永远都打勾，只有到这个地方才会构成唯一的例外。我们上面是错的，我们上面是错的。所以下面变成合法的确定判决，那怎么办？针对上面的错也要救济啊！他判了还没有确定，还来得及上诉，上诉改判什么？判决当时有曾经判决确定，所以他上诉要改判302第一款的。他如果是错误的确定判决，来不及上诉，那好遗憾，辛苦一点，要提非常上诉咯。改判什么？判决当时人家桃园也确定的302第一款曾经判决确定的免诉判决，它变成唯一的例外。所以唯一的例外你很好记，你要拿先系数的判决跟后系数的确定来做比较，后系数的确定比先系数的判决来得早，就构成唯一例外。所以当你把这两个画出来后，你发现它们有共通性，就是呈现东北西南方向。你说啊，是按你共鸣吗？真的，要不然你回去，就是我们现在不花时间，你回去慢慢测试我们一到六种前面所有的类型，没有一种先系数的北院的判决在后系数桃园的确定之后没有一种，只有第七种情形。为什么？你只有起诉的早，可是你在判决的时候人家就确定了没？这不就是刚刚4至47号讲的情形吗？你只是起诉的早，人家在判决当时就确定了耶，这时候既判例的安定性大于管他全行使的利益，所以在大法官解释把它变成唯一的例外类型。就你一定要拿这两个比哦，你不能拿两个的判决比，也不能拿两个的确定比，你要拿先系数判决跟后系数确定来比。因为这个叫做，那个桃园后系数的确定叫做既判例的安定性，先系数法院的判决叫做管辖权行使的利益，因为它第八条赋予它权限嘛，第八条不在讲管辖权吗？我们大法官解释4至47号说，既判例安定性大于管辖权行使的利益，只要它的比较早，我们就应该尊重既判例安定性。所以是会构成唯一例外。好，所以当你把路线画出来，先系数的判决跟后系数的确定呈现东北西南方向哦，因为我习惯画就是先系数在上面那一条，后系数在下面那一条，所以你如果按照这样的话，你很快就可以把这两种时间点找出来。好，所以这记也很简单啦，后系数的确定比先系数的判决来得早嘛。啊，你要用文字论述也可以。后面的确定大于先系数判决， 这会构成为意外，因为我们在前面一到六种情形都没有一个是这样的情况，都没有，只有到第七种才是。然后为什么他会是？因为四至四七号说他必须要是啊。那大法官解释就是答案嘛。然后大家都知道大法官解释做出来的解释文就是如同法律一样，就是我们要遵守的。好，你们先把黑板整理一下，因为好像蛮多还在抄的。请你们拿出题目本，今天发的律师的仪式选择题第五十八题，律师仪式的第五十八题，就是你们课本跟这个律师仪式的那个放在一起对照。律师二十考题，啊，忘了发律师了，哦，啊，今天有发，哦，所以今天发的那一份，你们来看那个第九页的选择题第五十八题，他说同一案件，台北地方法院跟台中地方法院分别为有罪判决后，翻到说啊，原来冲突了，竞合管辖，好，哦，就是一个案件怎么大家来下判决嘞？台北地方法院在二月十一号诉讼系数，三月十八号判决，四月十二号确定，台中地方法院二月二十五号系数，三月五号下判决，四月十三号确定，你光看这个文字哪会有 feel？一定要把文字变成路径，对不对？好，所以你先找谁先系数，就是谁先起诉。台北是211，台中是225，所以北上中下，就是先系数。我们习惯画上面。好，然后呢，台北三月十八号判决，台中三月五号判决，所以他判在这里，他判在这里，对不对？他三月十八，是三月五，然后。台中四月十三确定，台北四月十二确定，所以他确定在这里，然后他确定在这里。好，所以这排列组合就出来啦。它排列组合是我们的哪一种类型？就是在我们的第五种的国字二的数字一，对不对？排列组合第五种的国字二的数字一，对，我们课本第七九页那个七九页最下面一直横跨到八十页的那个，就是选择题，它是可以出很多种排列组合的，所以你不要用死背的，这种背不完，死都背不完的，而且背了会忘，哦，你要知道这个东西真的很无聊，背了会忘，所以你要去思考说，好，它排列组合完了以后。会变怎么样？它是我们第七种例外吗？不是啊，它的判决跟它的确定有从他们有呈现东北西南方向吗？没有啊，所以没有的话，他做的通都对啊，所以这是一种合法的确定判决啊。啊，至于下面的错误，也确定了，来不及上诉，用非常上诉，改判什么？判决当时应该判和没判的，判决当时一定有违反三零三第七款，有没有三零二第一款？纵使台北后来有确定，不过他确定的时间点，台中的时候早就下判决啦，所以台中的判决在当时并没有说人家有曾经判决确定，他硬要给他下另外一个相同的判决，并没有。所以本案针对下面的台中案例，非常重诉改判三零三第七款的不受理判决。好，所以我们来看选项答案 A， 他说对台中地方法院提上诉，改判不受理。你把图画出来，你第一个反应是，我们在做选择题齁， 就是因为我们必须也要负点责任，不能够说第二次比较重要，我们第一次就完全不管你，然后因为第一次你也超过三分之一啊。你看哦，他的选项哦，有几个关键字，他在处理台中，下面两个在处理台北，然后呢上面呢有分上诉跟非常上诉。然后呢还有什么选项有那个选项答案都不受理，好，所以不受理我就不管了，对不对？四个选项都是改判不受理啊，那可惜这个选项不是区别的问题啊，对不对？你这样乍看你会觉得这一点困难，对不对？四个选项你先去想是谁错，一定是下面的错，所以 C 跟 D 谁选他？没有人选他，你马上四个就可以删掉两个啦，对不对？ C 跟 D他是说你针对台北要把它给改掉，可是人家台北没有错，干嘛去改台北？意思我们还说台北没错，干嘛呢？你就说你应该改的是改错的那个啊，对的那个就继续维持就好啦。所以只改台中，然后又很简单，台中有确定了，你能提上诉吗？这个确定判决能提上诉吗？当然不行啊，所以选项答案只剩下 D 啦。就是你先把选项的差异点找出来以后，你很快的就能够删掉一些不可能的答案。那当然，我跟你讲，他这个题目，他下次 也可以改什么？他也可以改说，今天台中两个他都给你非常上诉，我觉得他题目也可以这样改，两个都非常上诉，然后他给你一个免诉，然后一个不受理，这个这样他也可以出啊？为什么？因为有些人会看到台北有确定，台中就应该要下免诉啊。其实他的确定在他判决以后，那他的确定跟他没有关系啊。他在判决当时没有曾经判决确定这个理由存在，对不对？好，所以你不能够下免诉，对，所以这个地方免诉也不能下。就是我必须要跟各位同学强调，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先讲排列组合再带考题？因为你如果没有用排列组合学，你想说背一题会一题，那下次不会出一模一样啊，他一定会改一点点内容。那这种东西改一点点内容，就取决于说你的理解程度是否正确。所以我才说这个地方不能背，不能用死背的，你要用想的。然后图会画出来，你边看题目就要边画图。大家都以为只有实例题才要边看题目边画图，选择题都直接看题目就好，不一定。你看像这个题目，他给你台北地方法院三个时间点，台中地方法院三个时间点，你必须边看题目就要边把它的图形画出来。所以你要养成一个好习惯，你如果只有一大堆文字，你铁定记不久，你要把它变成图像才有办法去解题。你没有把它变成图像的话，它的文字太复杂了，因为他从文字你看不出来什么那个谁的在什么时间点先，谁的在什么时间点后啊。啊，我也不建议你养成一个坏习惯。我知道有些人会把时间轴拉很长，就开始一个个点，你知道吗？因为我也有听过有人这样点，就是2月11先嘛，所以就是北院诉讼系数。我这个不教授，我就是简单给你乱写就好。然后2月25号哈，这是台中诉讼系数，哈，然后3月5号哈，那个台北下判决，哈，那个台中下判决，然后3月18号台北下判决，然后4月12台北确定，然后4月13台中确定。啊，说真的，你拉这个有什么用？对，有些人傻乎乎的，觉得时间点我就是把它前后把它排干净，你身体没有排干净，看不出感觉。没有 feel 的啦，你能说什么叫 feel？ 就是有些时候就是直觉。你这样的话，你会解题吗？不能解的。好，所以有些人会这样拉时间走，可是这不是我们的训练方法。我们的训练方法就是你进而管辖，你知道排上下，谁先谁后嘛。当你养成这好习惯，这个题目就超简单的，对不对？你会发现到说，你刚刚听完这七种排列组合，马上解这一题，你会觉得你会写错吗？根本不会。可是如果说你又忘记的话，那当然会错啦，所以我才跟各位讲，你要赶快回去要复习。哦，你现在听一定都听得懂，然后呢，你加上回去复习，就会变成是你自己的。其实我们在学法科哦，就是这个，就是我一直跟各位同学强调，就是说大家每次都会误会说我们很会背书，当然我们也很欣然接受啊，文化都温柔卡卡啊，没有啦。其实我本身是一目一行，过目又即忘，我的记忆力是非常薄弱的，就是我自己。知道，就是我背书不是很擅长，就是背了会忘。有些人真的是背了不忘，好聪明。可是我觉得我不是这样的人，所以我必须要去找出我自己适合的方法。然后我又不想花很多时间一直在搞考试的事情， 我觉得就是一定要找出适合自己的方法。那我就是觉得说，今天你必须要养成一个好习惯。这个是我自己在高三的时候做数学的一种感觉。我以前高三数学证明题我都不太行。哎，有些人觉得证明题超简单，我就真的不行。可是我每次在上课，我都觉得老师写证明题对我也最轻松，因为老师一步一步解，我都能听得懂。可是问题来喽，如果下次他把答案遮住，叫我自己从头推到尾，我会推到中间一个问题，好像有点 KK 的，就想不出来那我要怎么往下推。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在念文科的国家考这种申论题的训练，就如同我们在算数学的证明题，你听别人讲超简单的，哦，听懂了没问题，很简单，自己从头推一遍就知道问题在哪里。那你就必须要去想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关卡？原因是因为我们对于知识的吸收本身它不是最困难的。你们说其实没有，坦白跟你说，我这两时就是我这六小时都在放空。那我跟你讲，那你就浪费时间了，因为你连吸收都没有。可是吸收应该是对你们来讲，依照你们的聪明才智，吸收来讲应该不算难。最困难的是内化，就是你吸收完以后自己要能够转换。就如我刚才讲的，老师解证明题我都听得懂，叫我自己解我就是都不会解，因为我没有内化。就是听别人这样子哦，这样子哦，懂，反正白纸黑字我大家都认得。可是你没有内化进去，然后内化完了以后，因为我们是申论题的考试，因为你们的重点并不是选择题，你知道吗？所以你才是取决于你能不能考上，你必须还要能够外显。你听懂是一回事，自己也内化了解是一回事，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又是一回事。所以你必须这些功夫你要自己知道，说你要在什么时间点掌握。坦白跟你们讲，其实补习班的功能到这里就结束了。你们说啊，不是来补习就好，来补习只是让你吸收比较方便，真的只有这样。你如果自己不内化跟想办法如何把它呈现出来，把它present出来，那个你补习听懂都没用啦。因为最主要就是考试要写得出来才重要啊。好，所以你回去内化这个还算简单，这个可以透过复习可以完成。我自己在学习的经验，我自己有个很深的感觉，强者很强，弱者很弱。我喜欢的科目我好喜欢，我天天念，然后当然因为天天念就会强，好，并不是因为我本身就是有那个天分，所以我一直念单会强。弱者很弱，那其实我也在想说，难道我这么阿呆吗？好，就是这一次也没那么智障啊。好，就想说奇怪，为什么我这一科会那么弱嘞？后来我就看到说，因为我不喜欢，我就排斥它。可是国家考试不能够让你有弱科，因为你的强科不见得高分，弱科铁定弱。考试就是一个这么妙的事情，你的强不见得强，可是弱铁定是还蛮烂的。所以你考，就是你要考国家考试，你不能够有弱科。那你不能够有弱科，最主要的方法就是说，因为大家都会一直在专注喜欢的东西，然后不喜欢的东西都不想去碰啊，不喜欢的东西不去碰一定又弱。所以你必须是，因为你现在来补习，你就是透过补习自己每一科都要上过嘛。这样的话就不会说你自在家念，一直念你喜欢的，念你开心的 啊，就是你来补习就什么都要来上。那你要找到一个好的方式，就是一定要复习。我发现到有复习的科目真的吸收会比较好，就是你现在吸收完后，应该说内化会比较好。因为你如果不内化，你曾经吸收的马上又排掉了，你知道吗？就是因为天本会忘啊，你消化以后才是你的营养。那当然消化完了以后，因为第二次的申论题又有一些文字论述的作答，它会取决于你的外显功力。好，那当然这个我们在后续的课程上内容越来越多，我们这个一定还会再慢慢的再补充。好，因为今天才第二周的课程。好，所以我一直跟各位讲到说，你必须要有一套学习方法，就像是镜和管辖。我知道有些人会背答案，啊，谁先谁后，然后答案是什么啊，然后谁是对的，然后谁是错的啊，错的该怎么办？你如果要背答案的话，你快速都背不完哦。真的背不完，那他选择题他也可以换一个问题，排列组合就完全不一样咯。所以你要自己会画图，然后像这种排列组合画图，我是比较养成一个好习惯，就是说希望各位你们能够养成一个好习惯，就是说把先细组合画上去，开始画上去，这样的话你会有那种直觉感觉。像这个你不要拉这种长长时间轴，因为一点意义都没有。好，就是你只是表面上的告诉自己说啊，我有把题目看过去，好，那个一点意义都没有。好，所以我们透过这个题目的练习呢，我们再回来看课本八十一页，我们来看总整理。我们来看八十一页总整理。去年在管辖选择题就考两题，其 其实全天也没考几题，完全考两题。好，然后今天是呈现第一题，下一题在千年管辖。好，那可能千年管辖的题目，我们可能要下个礼拜才有办法来做论述。我们现在看课本八十一页总整理。管辖在竞合原则上，谁先细数了，谁有权做管辖，这是原则嘛？因为第八条啊。好，然后对违法判决的救济，没确定就上诉，有确定就非常上诉。这也很简单，我们练习了那么多次哈，你应该知道。改判的内容，我这边有出题字哦，以判决的时间为准，不是以确定的时间为准，以判决的时间为准。所以他在判决的时候有曾经判决在他前面，这时候要优先下免诉判决，因为有曾经判决确定。如果没有曾经判决确定在前面的话，这时候就要下不受理。很多同学一定有很悔的，啊，不是303第7，怎么跑出一个303第2？好，332跟303第7，请你翻看你的刑事说法303条，303条第二款讲的是什么？在同一法院重新起诉。332第7讲的是竞合管辖，他讲的是不同法院。所以你自己要能够记得哦，有些时候国家考试，他可能会考，就像是我们刚刚看到的去年律师的一次选择题，一个在台北，一个在台中，那就是不同法院。他如果跟你讲说台北的 A 检察官先起诉，台北的 B 检察官后起诉，哦，两个都是台北哦，那就是同一法院，那这时候就不要下332第7款，答案都是不受理啦，可是款是不同。好，这时候你要下332第2款的不受理判决。好，那为什么要下332第2款不受理判决？可能回去有些同学哦，再把我们那个课本第前面那两个大法官解释，你可能会把77页4至168号大法官解释看过一遍以后，你可能会问我，他第二行77页这个4至168号的大法官解释，他的第二行，可能有些同学看完后就说奇怪，为什么律师不受理判决要下332第2款？你不是一直都叫第7款？那是因为4至168号那个个案，大法官解释不是在处理那个个案吗？他那个案是因为他是同一法院，所以如果同一法院就第二款，不同一法院就第七款，所以我在这边就只好恶过七啊。你看题目怎么出？题目出同一法院，你就用332第2款，就像4至168号一样。如果题目是不同法院，就像是我们刚刚看到的律师选择题，那这时候要下332第7款的不受理判决。好，当然他会不会考这么细我不知道，只是说你这个概念既然进来了，你就要把这个概念弄正确。然后第四个重点就是4至44号跟168号是自己出，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说，哎，不对啊，4至47号说后细数法院有管辖权，为什么168号他又回归先细数法院有管辖权？那我跟你讲，你不一样的事情怎么比？它是处于不一样的图形啊。我们画出来4至47号是第七种排列组合，4至168号是第四种排列组合，不一样的图形当然没得比啊。好，就如同林志玲跟林志玲跟隋唐还可以比，对不对？都是名模，然后都是演艺人员。都是男生心目中的女神啊！你想说啊，不对，现在应该与时俱进，安心雅跟窦华妹，对，你这有的比，对，那你拿安心雅去跟，我刚刚也是想到谁啊？就我刚刚想到是纳豆，可是这好像有点怪哦，因为他们只是绯闻的对象而已。好，算了，啊，你们说我很八卦，我因为我必须要很清楚你们平常时间浪费在哪里，所以我必须要去追踪这些明星，我真的好浪费我的时间哦，所以你千万不要看。就每次看这个，就是浪费一整天的时间。然后看了以后，你会在 Google 再继续追踪，哎，到底之前的前男友是谁啊？好凌乱。好，所以那个不要看，好，那是别人家的事情，不关我的事。哎，有需要的话，我再帮你们补充就好。那来补习就是要吸收的比较快，哦，什么知识都可以吸收。哦，我基本上我们是很开放的。好，然后有关千年管辖，哈，好，就简单先跟各位报告一下，我们千年管辖。好，它的定义在第6条。好，所以，它的定义在第7条，处理方法在第6条。所以，我们在学千年管辖呢，你必须要先学什么叫相牵连案件。好，在我们课本第82页，第3行这边第7条，什么叫相牵连案件？你要知道哪些案件叫相牵连案件以后呢，才有办法依照第6条说相牵连要怎么样的去并它的管辖。好，所以在我们的千年管辖很特别，是你要先学第7条，再学第6条。好，所以我们后续课的内容呢，一定会先从第7条到第6条，然后接下来我们的管辖可能就会很快的就结束了。好，后来我们管辖很快就结束，所以我们管辖结束以后呢，下一次上课第6回一定会全部都讲。你说来得及吗？当然来得及啊，就你不觉得会越来越快吗？你知道吗？接下来到第3回讲义，就是你们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第3回讲义有200多 延，我一样可以三到四堂课上完。我想三到四堂课不是三到四周，是两周，三到四堂课就可以上完，因为你们概念已经会越来越清楚。你现在前面还会有一些什么程序的凌乱啊，还有一些名词定义的一些混淆，到后面你会很习惯，所以到后面的课程你会进入的状况就越来越快。所以我们后面讲一些流动的机会会越来越少，好，我们会尽量的让它就是你听懂就好。那当然是最困难是第二回，因为第二回有按键单性同时，所以势必会有一段睡觉时期，哦，冬眠时期，哦，这个是我上课今天是大家都不喜欢第二回，不过第二回很快就会解脱了。哦，就是我不会让他拖那个拖累我们心脏太久，所以不用担心。好，然后因为相信案件他刚好卡在另外一个单元，好，所以我们就先上到这里。所以如果说之前讲义没有拿完整同学，我在这边跟你们补充，因为我知道今天第二周有些同学现在才刚来，我们是先发第一回，总共有七回，哦，尤其是你是旁听的同学，七回要领齐全的话，自己一定要注意一下。然后我们上次有发两份。一份是司法官一式，一份是司法官二式，他把它拆开来了，好，所以你自己要注意一下。然后今天发一份律师一式二式放在同一份，好，所以接下来的考题，因为考题薄薄的，所以接下来的考题你们都要跟着课本带过来，好，所以这个再跟各位同学听一下。还有就是我刚刚上午讲错了，下礼拜要来哦，好，下礼拜要来，好，因为我是下礼拜才出差，好，下礼拜我们还有课，好，所以我们下礼拜第一回我们会结束。 我上旅游的。